准备上扬，音乐要一直响，送你的礼物要用烟花来做开场，你念着这一段会闻到这疯狂，舞动让裙摆张扬，节奏幸福融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留下爱的缺口，闭着眼睛想象天空划过光亮，睡着送来的狂想，这一刻闭上口，双手握紧，有流星跑过，想期待多些缘分，对你说圣诞快乐，

珍藏我的复杂，安抚着你，忍不住。

选择，就是幸运的。如果你真的爱过，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乐。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我会继续无论不做，不会浪费每一刻快乐。 No no 快乐滋味，是分享 want you to play. Ain't no other man gonna make you feel the same. Wanna make love. Girl, I can't lie. I'm just a sucker for a cold-hearted lover. You make me so perfect. You make me so perfect. Don't keep me waiting. Don't keep me waiting. You should come over. You should come over. 一星期天。 Dale, go with

却慢慢停止了奔跑。 有些人是不会认输的，生命的跋涉终极是静若洞穴，也不会让梦想融化。理想虚传虚虚，现实让人哭泣，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